听，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4月21号星期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1到2级，最高温度22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近日，亦庄水厂完成立项批复，项目通过取用南水北调水源为亦庄新城供水，供水规模达到每天50万立方米。家住南海家园的王女士向记者说道，我家就住这附近，以后家门就守着这么大的蓄水池，水质肯定能得到改善，从楼上往楼下就能看见这蓄水池，自己好像住进了湖景房一样。 最近青云店镇第五届大兴乡村美食节推介会走进龙湖天街购物中心，集中展卖宣传青云店镇特色旅游产品，现场和游客进行了游戏互动，并且向广大市民发出诚挚邀约。据了解，第五届大兴乡村美食节于4月21号在绿德金生态园盛大启幕。 近期有居民向记者反映，亦庄到马驹桥的两条公交线路有争抢乘客现象，甚至在马路上出现围追情况，让乘客对出行安全产生担忧。记者迅速来到实地体验，并分别联系专47路和通28路的所属公司，管理者表示会调查该情况，并提醒司机规范驾驶。日前，家住国风美伦小区的刘女士向记者反映，专47路开设后，通28路明显增多了，而且有的车专门负责围追堵拦专47路，就为了抢客人，这让好多乘客都不敢坐了。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近日，亦庄水厂完成立项批复，项目通过取用南水北调水源为亦庄新城供水，供水规模达到每天50万立方米。日前，记者来到亦庄调节池项目工程地，位置在南海子公园以东。记者在现场看到，亦庄调节池二期扩建工程目前还属于初建时期，一期已经建好，蓄水池已经蓄满了水，水里可以清晰地看见有鱼群在游动。据水务工作人员介绍，亦庄调节池的水都是丹江口的一级水质，水里可以看见鱼群，这说明这里的水质非常好。二期的面积相当于一期的4倍，项目工程分为5个坐标，同时由5家单位进行施工，在今年3月底已经开始施工，计划2019年工程完工。 水务工作人员说，一期的工程外观是一个古代皇帝用的玉玺形状，二期的外观是一个如意形状，合起来是如意抱玺的形状。一期工程与南海子公园相连接，二期与凉水河相连接，水位到一定程度进行排水。亦庄调节池项目周边的小区比较多，包括南海家园、太和园、中信城、迎海庄园等小区。家住南海家园的王女士向记者说道，我家就住这附近，以后家门就守着这么大的蓄水池，水质肯定能得到改善，从楼上往下就能看见这蓄水池，自己好像住了湖景房一样。据了解，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日趋严峻，亦庄调节池工程的建设将为亦庄新城的居民饮水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本台消息，4月17号上午9点20分左右，亦庄县地铁的引导员们3322的结伴走出旧宫地铁站， 到825路公交车站等车。他们无意间发现对面有一位穿着引导员服装的男士在旧宫公交站无精打采地坐着，好像身体哪里不舒服。这时细心的引导员张敏俊说，咱们到对面看看我们的兄弟怎么了，是否需要帮助。由于当时公交车间隔时间长，在那里候车的引导员们一起走到了对面的旧宫公交车站，上前询问，当时对方已经说不出话了，手和脚也不能动，只有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瞪着。 不知是谁先说了声，看来咱们的兄弟情况不好，赶紧打120。引导员杨福才、张敏俊急忙拿出手机，分别拨打120和110。引导员吴玉海扶着这名柠檬黄兄弟靠着自己，在等待专业人员救护同时，大家想方设法联系患者家人。这时有人发现患者随身的胸牌上显示名字叫苏宪章，引导员杨福才打电话向北京市协调办证实了患者的身份，是丰台区的引导员，服务站台在宋家庄站。又经过多方联系，终于找到了患者的家人。这时120急救车赶到现场，医生确定病人是脑出血，需要到医院进一步治疗。在引导员们的协助下，大家很快把患者送上了救护车。 本台消息，最近青云店镇第五届大兴乡村美食节推介会走进龙湖天街购物中心，集中展卖宣传青云店镇特色旅游商品，现场和游客进行游戏互动，并且向广大市民发出诚挚邀约。据了解，第五届大兴乡村美食节于4月21日在绿德金生态园盛大启幕。活动现场，青云店小吃得到了现场游客的热捧，他们品尝到了孝义营的孝心馒头、东新屯的手擀面、西大屯的散养蛋、绿德金与首通田园的水果蔬菜等食品，并领取了青云店镇发放的优惠券。在互动环节，精彩游戏接踵而来，包括一面之缘吃面条比赛、手工揉孝心馒头比赛、绿色小天使蔬菜认知比赛等等。带有青云店特色的旅游奖品吸引了现场游客踊跃报名参加，活动现场热闹非凡，笑声、叫卖声、话语声融合成欢乐的音符海洋。 本台消息，你来铲土，我来种，这方浇水，那方耕。4月19日，博兴街道一城名苑社区热闹非凡，几十名居民聚集在科普体验园种植蔬菜水果，忙得热火朝天。一城名苑社区开除节正在进行。自去年一城名苑社区被评为国家级科普示范社区以来，社区不断增强科普相关的软件硬件设施建设。目前社区已经建有科普体验厅、健康小屋等设施。一城名苑社区相关负责人贾红霞说，举办开除节的科普体验园只是我们科普示范区一部分，主要是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种植和收获的喜悦，并且通过种植了解与生活相关的科普知识。2017年，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开展智慧社区创建工作，让居民了解科技创新对未来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接下来，一城名苑社区还将以各种形式普及科学减灾、逃生避险演习等各类综合性科普活动，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科学素养。 本台消息，近日有居民向记者反映，亦庄到马驹桥的两条公交线路有争抢乘客现象，甚至在马路上出现围追情况，让乘客对出行安全产生担忧。记者迅速来到实地体验，并分别联系专47路和通28路的所属公司，管理者表示会调查该情况，并提醒司机规范驾驶。日前，家住国丰美伦小区刘女士向记者反映，专47路开设后，通28路明显增多了，而且有的车专门负责围追堵拦专47路，就为了抢客人，这让好多乘客都不敢坐了。随后，记者来到星月国际小区乘坐专47路实地体验。整个行驶过程中，记者看到多辆通28路小公共从专47路右侧快速超车，在上班高峰期， 专47路总共有10站的行程也只拉到了不足20人。 专47路司机王师傅向记者说，今天这条线路是为附近居民解决出行难问题，通28路觉着我们抢了他们的生意，每天两辆车追我们一辆车，各种违章抢行，就为了争在我们前面把乘客拉走。尤其在下班时段，京海路地铁站经常3-4辆通28路堵我们一辆车，他们之前要是能有着出车频次，附近居民出行也就不困难了。王师傅向记者表示，他每圈也接不上几个乘客，这条公交线也就没有多少存在的意义了。记者注意到，王师傅会叮嘱每位上车的乘客，在行驶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扶好坐好，避免危险发生。据乘客王阿姨说，原来并没有那么多28路，有时候等了半个小时也不来一辆，现在隔2分钟就来一辆，而且开得还特别快，这岁数大的人可坐不了。记者分别联系了两家公交线路的工作人员，通28路客服人员表示，我们会调查是否有类似情况出现，如果确有其事，会提醒车队司机注意自己的行为。北京公交集团客三分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会引导司机师傅遇事冷静，严格按驾驶员操作规范，如遇突发情况及时报警，并记下证明人，汇报车队。新开的线路发生类似事件是常见的，但一定要让司机保持良好心态，以乘客安全为主。 本台消息，近日家住新康家园小区的刘女士向记者反映，遇到骗子了。她说同一个人遇见了两次，说自己钱包丢了，可怜巴巴的向我借钱，第一次借给他了，第二天遇到了居然还借，原来的乞丐只是穿得脏兮兮，装残疾乞讨要钱，现在居然穿得光鲜亮丽，直接满街借钱了，你说以后还怎么帮助真有困难的人啊？记者随后来到地铁亦庄线实地调查，在从10号线宋家庄站换乘亦庄线的过程中，连续遇到2名30岁左右的男子拿着手机向记者借路费，他们说，您好，我钱包丢了，能借我点钱吗？我坐车回头微信还你。得体的穿着，斯文的谈吐，确实让人难和丐帮联系起来。 我的钱包丢了，能借我2块钱坐车吗？第一个借钱男子主动求助记者，记者问，你不是在地铁里吗？还需要零钱干嘛？我下了地铁要坐公交，公交卡里也没钱了。在记者表示没有零钱后，第一位借钱男子立刻去寻找下一个目标。第二位男子的借钱套路完全一致，在被记者拒绝后仍不放弃，希望记者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同时候车的王女士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前几天就在亦庄桥南公交站也碰见一个借钱的，当时一个男人说自己钱包丢了，借2块钱坐车，微信还给我，心想着2块钱也不多，就不要了。刘女士说道，她比我先上的公交车，没想到她上车时居然刷的公交卡，连2块钱也骗。这几天老看到在地铁里借钱的，估计都是骗子。亦庄派出所民警提醒广大居民，这类事件大多数是骗子利用人们同情心骗取财物，如果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谨慎小心，注意防范，避免财物受到损失。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日前家住一品亦庄的王女士对记者说，去年这个时候荣华路的杨絮毛还很多，今年明显减少了，我这敏感体质的人这个春天没觉得太难过。作为亦庄开发区的主干道，荣华路两侧杨树成为打针试点，去年的4月至5月，开发区园林绿化局曾经为荣华路两侧的杨柳树注射药剂。今年进入4月以来，记者通过走访附近小区居民、路面清洁工等方式，持续关注飞絮问题。近期在全北京飘絮的季节，记者多次来到荣华路， 整排的杨树矗立在道路两旁，却没有出现满天飞絮的现象。三月底清明前后，直到发稿前，记者三次探访发现那里的街道基本都是干净整洁。 日前，记者拨通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咨询热线，工作人员表示，荣华路上的杨树比较多，去年开始我们为树木打了一花一号这种打针治理飞絮的方式，是在树体上打洞，将调试好的药剂注入树干内，药液随蒸腾作用扩散到树体各个部分。这种药剂会在第二年生效，能够有效抑制杨柳树花芽的形式，从而控制杨柳飞絮。记者了解到，要想持续控制飞絮，就要每年都为杨柳树打针，但在树体上打洞会对树造成损伤，所以这种治理飞絮的方式并不是持久之计。据了解，今年全市将通过更新树种、修剪、喷水、培育雄株、减少雌株树种等方法，综合治理杨絮柳絮。 本台消息，现在已经到了谷雨时节，香椿芽也走进了市民的菜篮子。日前，记者在大兴地区走访了菜市场和超市，发现不少蔬菜摊位前，香椿芽放在了显眼的位置，每斤30元到35元不等。大兴物美超市进行特价促销，10元一斤。记者看到，兴城菜市场多家蔬菜摊位都有香椿，香椿也是多用保鲜膜成捆密封保鲜。摊主一边削掉香椿根，一边告诉记者，香椿2-3块，不贵了。闻闻这香椿味儿多香。记者围观半小时，发现周围居民多半问得多，买的寥寥无几。家住兴政西里的张女士说，这个价钱确实有点贵，没想到小时候家里种的香椿芽如今成了贵族菜。摊主解释说，都是头茬的香椿芽，咱本地的，您吃的绝对香。 最后记者来到物美大兴店，发现这里竟然10元一斤，比菜市场便宜3倍。物美员工告诉记者，因为谷雨时节，这两天促销了。比起菜市场的香椿，这里的香椿略显得不整齐，整体感觉比较小，比较零散。记者登录新发地官网了解到，相比4月初和4月中旬，最近两天发布的香椿价格大幅度降低，但是由于从批发到零售有时间的延迟，所以市场价格还保持在相对较高的阶段，等到商户大批量上货以后，香椿价格就会缓降。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了解到，在亦庄开发区上海沙龙周边安装了6个智能摄像头，无需人工操作，全天24小时360度无死角自动抓拍违停车辆，乱停车超过3分钟就要开罚单。由于上海沙龙周边餐饮多，车位较少，道路一侧也成了人们停车的选择，但安了智能摄像头后会有改善吗？ 4月15号，记者来到天宝南街上海沙龙停车场附近，整条路已经没有乱停乱放的现象，偶尔会有1-2辆车停留，但大概都在1分钟内开走。家住附近卡尔公寓的宋女士说，这是一个商业区，人群流动性大，原来经常有一些黑车在这趴活，把车停在路上，最近都没有了，道路畅通多了。记者发现，上海沙龙天宝南街全路段禁停，路边设有禁停标志，这些球形智能摄像头安装的位置明显，比较容易引起路过司机的注意。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人在大兴》栏目，我是记者曹磊。在蔚山庄镇岳家坞村，有这样一家小有名气的乡村书吧，这里的藏书将近1万册，村民们每天来这里看书、读报、绘画、练书法。 自从有了乡村书吧，村民们茶余饭后就能在家门口充电了。创建这个书吧的是一位高校的退休教师，叫刘俊杰。2012年，刘俊杰腾出了自家的农家院，奉献了自己多年的藏书，可以说是自费筹建了这个书吧。现在书吧设有两个书画室，一个阅览室，一个图书室，常年免费向村民们开放。刘老师说自己刚开始想到创建这个书吧时，是受到了一篇文章的启发。 2012年的时候，我已经就将近退休了。这时候呢，我经过多年努力，已经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一次，我看到会刊上登到一篇文章，也是一个知名作家写的，就是呼吁政府啊，放开对图书馆或者这个博物馆的建设，让更多的有那一技之长的或者有点文化资源的，为家乡、为社区或者为街道多创办一些图书室、文化室，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同时呢，国家在财政上能够有点倾斜，这样相对来讲呢，要比国家创造一个现代化图书馆可能要更便宜，让这个图书馆或者文化图书室走进社区、走进乡村，鼓励个人或者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事业。这篇文章呢，影响了我，我呢就考虑到自己呢这些年买书、借书或者写书，有了几千本的图书积累，我应该把我这本书呢发挥作用，为家乡农民啊提供一些有利的阅读条件。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前来看书的村民也越来越多。为了满足村民们阅读学习的需求，刘老师想方设法向朋友们和出版社求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心捐助。 你比如说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岩石出版社，还有文化出版社、作家出版社，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一流出版社，他们出版的书都是正能量的书，但是它有一个时效问题，可能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时期，哪种书是畅销，哪种书是畅销。但是这些书对于我们农村读者来说，没读过，或者说在不断变换读者的情况下，都是好书，我就把它弄过来啊。也是他们有的拿车给送过来，他们也很热心。还有一部分书的来源呢，就是个人朋友。从事文化工作这些年吧，有我电影学院的同学，有在师范大学的同学，他们个人也有一些藏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说职业的不同变化，房子装修，他们也认为这些书呢就是过时了。我认为如果对新读者来说，这些书不过时，我就动了他把这些书捐出来。还有一部分就是少儿方面的，他们也把那个儿童的书也捐献出来。再一个呢，我还着重对现在你比如说乡村书吧，它有一个乡村这个两个特点。乡呢就是咱们在农村，那些个对农业种植、果树管理、蔬菜栽培或者种植有用的书，我也注意搜集，应该是中国农业出版社。现在加起来，通过这几种渠道，两三年的时间，大约10000本书，其中有我个人将近一半。 那刚才您说到哈，咱们书吧的藏书种类啊，包括儿童教育方面、文学方面、农业种植养殖方面哈，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数量呢也是达到了将近10000册哈。那还有一个特点呢，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说乡村书吧因为建在村里，所以这个受众啊更多的是农民朋友们。那咱们除了说在书吧里收藏一些关于农村种植养殖方面的这些书籍以外呢，还有没有就是其他的针对农民朋友的一些特色的活动啊、服务啊等等的这些？ 因为我是北京市写作协会京南分会会长，我们在书画室呢，到敬老院，比如说庞各庄敬老院，还到小学，还到部队，到一些企业，比如说到筏上的企业、青云店企业、彩玉、礼贤，我都搞一些活动，和农民一块儿。因为农民当中也是藏龙卧虎，能够跟他让来自首都的一些书画家进行交流、沟通信息、互相切磋，这也是一种提高。其他的，你比如在书画上搞一些读书笔记啊，可以看看。吧是一种聊，在聊的当中互相有一个互动，互动之后能够提高。十几个人、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在一块儿聚会一下，现在农民吧也比较富了，相对来说呢，互相沟通一下信息，释放一下工作、生活或者社会职业这方面的社会压力，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北京星级培训学校吧，给我们提供一台电脑，可以在那儿上上电脑，找找商品推销或者支付信息。 刘老师告诉记者，现在书吧的累计接待量已经达到了1500人次，很多村民都是在这里培养了阅读的习惯，喜欢上了读书，这里也成了很多人实现理想的加油站。 一本书一般对人起到启迪和教育作用， 真正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刚才这孩子，你比如说当时父亲开出租，母亲上班，那教育不过来，那他就可能就散漫一点。另外说没人给他检查，就学习成绩就下降了。最后在一个重点技术专业学校，他那儿上学也是成绩不太好，但是他愿意看一些课外书。不过呢，我觉得这也是只要爱学，不见得是面面俱到。在这时候呢，我们家里人、他家里人、朋友都动员他去当兵。我给咱们讲一些好男儿志在四方啊，当兵保卫祖国呀，能够教育他。另外他就愿意去了。那在入伍的时候呢，我给专门写了一首诗啊，就那个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无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给他写了一个条幅，而给装裱起来。所以说这几年呢，在部队上表现相当不错。这个呢，我就觉得影响一个人或者教育一个人，不是说由一个人完成，是由一个小环境到一个大环境转变过程。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曹磊对魏善庄镇约家坞村乡村书吧创办人刘俊杰的采访报道。那刘老师啊，刚才咱们聊到了哈，是关于这一个青年跟读书的励志故事。那现在抛开您这个吧主的身份啊，其实您本身也是一位作家，也曾经创办了北京写作学会京南分会，也创办过期刊，自己也是积极的创作了不少的著作哈。那对您个人来说的话，您对于书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呢？ 对于书啊，我有特殊的情感，因为我在小时候吧，我家里兄妹比较多，所以我看书买不起书，上中学上小学都是自费，就是寒假暑假的时候去打草晒草，然后再交学费。我们那隔壁呢有一个在县师范教书的叫刘树生老师，他是我的大爷，他家有一些积累的书，他是因为他是搞教育的，对书呢也特别钟爱，经常有时候带他家看，有时候是借回去，就看看完就借，这样使我呢打开了视野，看到了外面文学里面的崭新世界。你看，像上个世纪50年代比较畅销的书，《青春之歌》呀，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我都看过。这些书呢，引导我呢啊走上了一个学习看书这么一个过程，也提高了我的文化素养。最后慢慢也写书，散文啊、诗歌呀、小说啊、电影、电视剧本啊，在全国发表或者获奖的，现在也出版了几百万字的作品。现在我退休了，我就想把我过去积累的书或者写的书，我借的书或者说我买的书，能够更多的为乡亲服务，为农村青年服务，哪怕给他们提供点点滴的营养，使他们成长的土壤更加肥沃一些。有一个人因为看了我读的书或者我写的书又出去了，都会使人高兴。 那现在有了这个乡村书吧之后呢，村里的书香氛围是越来越浓了。你看，它既方便了村民们在家门口去阅读学习，还能练练书法、画画，去陶冶情操。同时您也说到了哈，这个吧就是聊的意思，大家平时也就这样有了一个沟通信息、交流情感的场所。可以说，那现在咱们的乡村书吧也是初具规模。下一步您对这个书吧有一些什么样的发展规划呢？ 我明想把我这个小院弄得更好一点，把乡村书吧再装饰装饰，作为世界月间一个乡村的小小的一个风景点吧。如果要是有游客或者读者到我那儿去，我是欢迎的。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金浩、于磊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吹去